哈利路亚， 就跟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不用胆怯，不用惧怕，阿们。因为神的爱从我们的心里面挪掉一切的胆怯，一切的惧怕。神今天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要我们知道说，无论我们活在什么时代，我们当了解神的运作。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活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时候，神在这世界上所行的事情，我们有他，我们要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这样我们才不会怕。我们要辨明，当我们认识神的运作的时候，神对我们说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明确的知道说我们当如何行。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我们当如何行，我们要怎么样活。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作为、神的运作、神的计划、神现在在世界上的运行的话，那我们心里面会害怕，我们心里面会着急，我们会觉得无奈，我们会觉得甚至觉得消极啊，有些人会觉得消极，甚至也受到伤害。可是神不要我们身为他的子民有这样的挣扎，神要我们知道他的运作，神要我们知道说现在他在做什么事情，叫我们身为他的孩子们、他的子民能够与他并行，与他一起运作，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知道说哎呀，神在做什么，我是与他同行的，我跟他一起运作。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真理，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代，神都会安慰他的孩子们，并且要启示他的孩子们认识他们所活在那个时代的神的运作，叫他的子民能够跟他一起运作。阿们。所以一样的，活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应当知道神在做什么事情，这样我们不会怕。不只是不会怕，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他的呼召。因为如果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他有他一定的计划。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在他们历史上，我记载有一个支派，以撒迦支派，他们就有特别的有这个启示性的知识和这个先知性的知晓，知道说神在做什么，而且了解他们的时代，而且知道以色列该如何行。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经节，这个是在历代上的12章32节，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识物。其实通达识物不是指他们聪明啊，在原文里面只说他们有这个知晓，这超然的知晓，先知性的知晓，知道当时的状况、时代。而且当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的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所以这个先知性的知晓呢，神也要我们只有。特别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新约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圣灵会启示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更能够有信心说，神能够给予我们这个能力啊，来理解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们当如何行，我们当如何行，不然的话，我们会。大错而错，而且我们的生命会浪费掉，我们不能够活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美好的计划。所以在圣经里面，神一再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就是无论在什么时代，神都要他的子民不要害怕，而且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能够有神的指示来带领他们活出神的计划。就好比说在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先知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公元前差不多600多年啊，耶利米的时代，那个时候就在他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神通过耶利米发出这个预言说，犹大族将要进入到这个被掳的状态里面，他们将会成为俘虏，他们将会被掳掠，甚至这耶路撒冷会被掳掠，而且是70年被掳，70年被巴比伦掳掠了。所以那个时候当耶利米发出这个预言之后呢，确实后来应验了，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应验了，而且犹大族就这样成为了俘虏。你知道吗？即使在那个时候，神还是一直在安慰着他们，甚至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得盖造房屋，你们得给孩子能够娶老婆，给你女儿能够出嫁，你们必须栽种你们的菜园，你们神给予他们指示。而且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他们，你将会在这里逗留挺长的时间，70年。 所以你们要安定下来，甚至你们要为你们被掳到的城市为他们祷告祈求。当你们为他们祷告祈求，我会赐平安给这整个城，为了你们赐平安，叫你们也能够蒙福在其中。这个是被掳的时候哦，被巴比伦掳掠的时候70年。可是神给予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指示不是说不要怕，你释放信心我就解救你，然后我就把你带回到耶路撒冷什么什么，不是的。那个时候神告诉他们，你安定下来，你为你的城市祷告，你为你城市祈求，我会赐平安。所以那个时候的神给予他们很明确的带领指示和甚至是策略，就是说他们得安定下来，而且神告诉他们你要生养众多。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神的给予他们的计划和指示就是生养众多，不要怕，在其中，在被掳的那些年代，我还是会赐平安给你们，帮助你们，供应你们，叫你们生养众多在其中。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你我那个时候也是他们其中之一啊，也是活在他们当中，如果我们活在他们当中也不了解神的远景，神的计划，你说我们会不会气馁？不要说70年了，7天我们都会软弱了。今天我们哇，身为基督徒祷告，有时候什么事情啊改变了，神啊，你要给我突破什么？7天就已经软弱了。他是70年呢，所以今天我的信息是讲什么呢？我觉得神真的感动我的心，要讲到这一点。我们身为神的子民们，我们必须对神的计划有知晓，必须通过神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我们才不会气馁。这样不但不只是不会气馁，也不会惧怕，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我们能够活出神美好的计划，对我们所怀美好的意念。阿们。如果我们对神的计划一窍不通的话，那我们会失去这个美好的机会，能够活出神的计划，甚至我们会进入到苦毒、消极、惧怕当中，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运作。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神的计划远远超越人的计划，他所怀的意念远远超过我们所怀的意念。阿们。所以我们神一再的历代来一直的告诉他的子民，包括你我，我们要来认识他，我们来认识他，这样我们才不会受到伤害，我们来认识他，因为他会保守我们。所以在耶利米书，当神告诉他们你要盖房子，你要你们要嫁娶，你们要安定下来，你们会在这里待上70年这么长时间，是在这个时候神告诉他们这个经节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你看，无论在什么时代，神的孩子们都有指望的，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运作。所以今天神也是要启示你关于他的运作，他在世上是做着什么工作，要你与他并行，与他合作，随着圣灵而行，活出他的美意。阿们。那我们就不会惧怕，而且我们心里面甚至不只是没有惧怕，我们充满信心，知道神说了必应验，他必行，所以我跟着神一起走，我跟着神一起做，在我们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有能力。因为圣经说神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会有力量面对生命的挑战，当我们有神的指示和引导。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耶利米说的那些话，神也给他们很当时的很具体的明确的策略和指示。后来他们真的被掳了70年，70年的这个被掳 的时代将要到的时候，就在前2年，就是第68年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在他们当中，他叫但以理。但以理那个时候拿起一些书卷啊，读到就读到耶利米将近70年以前的这个预言，关于他们那个被掳是几年？70年。他一算，现在已经68年了，快结束了了。所以但以理就因为读到神的话语，他的反应是什么？他马上的紧急祷告，寻求神给予他方向，告诉他说，现在我们当如何行下一步？因为根据你的话语，你的预言呢，告诉我们只是70年，现在70年快到了，我们当如何行？就在那个时候，当但以理一读到神的话语，一向神的话语有回应啊，一祷告，你知道吗？神马上的差遣他的那个天使来到但以理的跟前，告诉他， 你一祷告我就来了了，因为神要给予你接下来的指示，所以他后来他指示他下一步该怎么走，下一步以色列会进入什么样的阶段里面，甚至告诉他这个神给予他们的这490年的计划，犹太族的490年计划，这490年是指70个七年，你知道吗？这个490年的计划贯穿到我们今天，因为这个计划不包括以色列后来分散到世界各地啊，然后回到来以色列，当他们回到了以色列，这个490年再继续，所以你知道吗？这个490年跨越许多时代，贯穿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以根据这个其实很著名的一个预言啊，在但以理书的，很多人讲末后的预言都要来读这个经节，因为这个很明确的说，这个70个七年呢，最后这个七年是大灾难的七年，这个是末代的时候啊，有一个敌基督的会兴起来，然后他很聪明的一个政治家，很聪明，而且他能够在中东啊，使以色列跟所谓回教徒啊，能够签下一个和平的合约。就可是圣经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开始了七年的这个大灾难。然后七年过后耶稣就会来临，这一个阶段就结束了，人类的历史的这一个阶段就结束了，接下来是耶稣来的这个禧年。所以我们也可以读圣经也认识我们的时代，就好像但以理他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他认识哎呀，根据神的计划，这接下来我们是要离开巴比伦的。所以一样的，我们读但以理的预言，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今天是什么时代，而且接下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虽然今天我的这堂道不是讲末代的预言啊，这个我们下几堂会讲可能啊，不过今天讲的是我们现在要知道说我们应当认识神的运作，神的时代。而且怎么认识的呢？第一，从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到耶利米听到神的指示，耶利米发出的预言，他的预言也成为但以理的经文来读啊，也来知道了解认识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认识神的话语的话，我们会很傻乎乎的活一辈子，而且失去我们的良机啊，这个能够活出神的计划的这个美好机会。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话语。所以你看他们都是因为认识神的话语才知道，哎呀，这样他们不气馁，他们活在巴比伦的那个时候啊，他们不气馁，他们知道说这个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身为神的孩子们，我们必须知道神在做什么，必须知道。就好比说你看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呢，你知道吗？旧约和新约之间沉默400年呢，如果你读这圣经的历史，你会知道说400年最后一本书信到第一本书信新约的400年的沉默，没有先知的运作，没有圣灵的启示，400年。有时我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哎呦，那如果我是那400年当中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不叫基督徒了，信徒了，我们是信神的，我会有什么样的感想？400年没有听到神的话语，神的带领，没有神学院，没有，那个时候是没有教会，400年沉默。你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400年当中的信徒，你会气馁吗？你以为神已经离弃了他的孩子们？不是4天，400年呢、啊。也是说许多人已经出生死了好几代了，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神的带领和指示，那400年的沉默。所以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神不存在。这些经书，这些经文啊，都是一些古迹，一些古老的一些书信，都是不实用的，这些一些神话罢了，你明白吗？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与神有这个认识，这个关系，这个知晓，我们也会觉得神不存在，我们不知道神的计划。所以可是那个400年的沉默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有没有信徒？会不会有信徒？当然有了，对不对？要不是他们，今天我们不会坐在这里耶。为什么？因为他们保存着这个弥赛亚的血统，他们也保存着这个信仰能够传到万代。他们那个时候的任务不是为了末代丰收人的灵魂的庄稼的工作，不是，那个是我们的工作。 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时代，明白吗？不过这个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工作，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保存着弥赛亚的血统，而且传达他们的信仰给下一代。所以虽然沉默，可是他们确实存在。没有他，今天我们不会坐在教会里，今天不会来认识神，因为他把这个信仰传达下来。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任务，他们的呼召。相信神在那个时候也运作在他们心里面，感动他们，保守他们，支撑他们，带领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肯定第一个软弱。那现在呢，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约里面，不只是新约里面，我们确实是活在末了的时候，所以圣经也是要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时代是什么，不然的话真的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了，没有意义了了。我们为那些芝麻小事啊，来气馁啊，来哇困扰啊，呀神啊，为什么呢？我都祷告了，我的孩子要进这所小学，为什么你到底存在不存在？你知道吗？我们会这种最怎么说呢？最小的事情都会被绊倒，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 big picture, 这个远景，这个神的运作啊，我们会给这种人生里的这些烦恼，这些小事情啊，来成为障碍，我们生命里面与神关系的一些障碍。我们真的要认识神，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来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与他同行，我们有一个知晓，一个先知性的一个知晓，知道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神现在在做些什么工作，我们要参与这个工作，我们要与神并行。阿们阿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知道神在做什么，而且我们是参与神的工作。因为根据神的这个定义，话语的定义，如果我们有读预言的，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活在末日的时代。所以耶稣许多末了的预兆，以后有机会我会讲这个末世的这个末了的预言啊。今天不，这个不是话题。不过确实耶稣的许多关于末了的预兆。末了是什么呢？耶稣要回来，他第一次回来已经应验了300多个预言，在旧约的他，可是还有很多预言着他会再次来。这个阶段就这个时代就停止了，天国领导他亲自来掌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末日的时代，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末日的时代。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末日的时代，那些很被困在这个世界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啊，往往对神这个神末日的预言呢，真的是一窍不通啊，就是完全没有认识。甚至有一些基督徒用神的话语来维护他们自己。哎呀，神的话语不是在马太福音不是说什么这句话说我们不会认识的，对于具体的哪一天哪一日没有人知道的。我听过很多基督徒这样说啊，我们不用去想那个事情啦，反正耶稣说哪一天哪一日我们不会知道。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哦，耶稣不是叫我们说我们不用去知道什么季节什么时代，耶稣只是叫我们不应该猜测哇哪一天哪一日几点要到了了，来我们进，不是。不过耶稣说我们必须也应当也可以知道季节时段，他将要来临的时段，那个我们能够知道也必须知道，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到底耶稣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啊，耶稣是说我们不用知道，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来看马太的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这个是耶稣的话语啊，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话语，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我们知道季节的神的运作，诶，到底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啊？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是他要回来了，人子指耶稣啊，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时代已经开始了，1948年当以色列回来重组他们的家园，已经开始了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这一个阶段。 而且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么多年，可是超过1000多年呢。可是后来又回来了，圣经已经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预言了，将以色列将会有这个经历，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而且后来会回到他们的家园，回到他们的家园就已经是末了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了。所以你看，2000多年前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在他们回来之前没有一个人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都已经分散，从公这主日后70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分散了。哇，1800多年的事情都会应验了，真的回来了，神迹般的回到以色列，重组他们的家园。所以说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知道的有一个一个神的运作的这个季节，而且我们不可以没有这个知晓了，不可以没有这个知晓。然后他也说这句话，关于这个末代的时候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啊，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是很多人引用的咯。你看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可是他却给我们一些话语，让我们能够至少认识那个季节那个时段。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就给我们了很多启示了。待会我们来看到底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跟挪亚的日子是一样的，人心是一样的腐败的。而且这里说人子降临也要怎样，38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些启示啊，他说如果你要知道啊，什么时候人子会再来，你就看当人类啊的状况进入到好像挪亚的那个日子那个状况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很近了了，很近了了。那到底挪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时候呢？因为圣经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会跟挪亚那个时候的状况很类似的，而且这个就好像那个时候洪水来的就那么样的突然，其实是不突然啊。挪亚你知道用了几年的时间建那个方舟，你知道吗？120年呢，120年，他在建那个方舟的时候啊，都是被嘲笑的嘞。因为你要知道到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下雨的这种状态，没曾见过下雨是什么意思。可是挪亚却说会有水从天降下来，而且我们会被淹没，每个人都笑他。120年，每当有人在那边看的时候，他会告诉他们，哎呀，你们要悔改啊，洪水要到啊，从天会降下雨啊。什么是雨？有水从天空掉下来，哈哈哈哈，你是疯了，你气多心了嘞。没有一个人相信，懂？120年。所以可以可见那个时候人的心是多么的刚硬啊。到头来120年过后啊，有7个人跟随他，都是他的家人。所以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挪亚那个时候，因为神说那个时候呢，那个时代呢的状况，人心的状况跟这个末了的人的心的状况是一样的，一样的，对神也是刚硬的。所以我们可以向挪亚时代这些经文来学习，到底我们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所以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我们不能够读一切的经节，我要求你回家读创世纪的4章和6章就知道了。因为第7章洪水就发生了，4章6章就形容了那个时候人心的状态，哎呀，腐败到不得了。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淫乱，第一次记载，圣经记载的淫乱、不道德，充满他们的社会，多配偶，谋杀会很普遍。那个时候谋杀很普遍，你去回家读就知道，创世纪4章6章，那个时候人的状态是非常的邪恶，而且邪恶人在那个时候掌权。邪恶人掌权，而且他们的社会，他们那个时候充满暴力。社会充满 腐败，充满暴力。那个时候圣经说什么呢？他们也拒绝了神，藐视了神的话语，所以神对他们感到忧伤。这些都是挪亚时代的状况，所以后来神说，我得重新开始，淹没了，把一切都淹没，重新开始。在那个时候的人的状态是这样的，如果你回去看创世纪四章六章，你会看到，哎呀，跟今天一样耶，所讲的所形容的跟今天人心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很不道德的，很腐败的，今天的世界我们对婚姻也是不圣洁的，那个时候多配偶，今天更多呢。什么堕胎啊，什么都是今天的工作啊。我们今天人的罪其实还超过那个时候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些经节，神所的经节告诉我们的，启示我们的，说我们末了的时候人是怎么样的，什么状态啊。我们来看，这个是提后三章一节，我们再看几个经节就行了。三章一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危险的日子，今天感谢主了，我们活在这里啊，不如活在以色列啦、伊拉克啦、阿富汗啦什么啦，可是确实是世界各地都有饥荒啦，都有战争啦，都有不知无刻都有人被炸死啦，被伤害啦，所以真的这个是危险的日子啦，败坏的日子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而且在三章的这个是提后啊，三章十三节说，作恶的和迷惑的人呢、啊，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这样的咯，恶的会更恶，我欺骗你，你欺骗我，我用诡诈，你用更大的诡诈，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就好像我最近所说的，关于我们这个金融的系统必须崩溃的，必须崩溃的，因为神说这个是不公准的升斗，不公准的，不公义的，这个整个系统充满欺骗腐败，一定要塌的，一定要崩溃的。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我们也会气馁，甚至也会惧怕。不过当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能够兴盛在其中。阿们。就好像神对他们说，被巴比伦怎么说呢，掳掠的时候，神说你要祷告，而且为你的被掳的地方的城市祷告，我还会赐平安，我会赐平安，你们要圣养众多在其中。哇，所以在这个乱世当中，神也能够叫我们兴盛，叫我们有平安。阿们。阿们。不过我们真的要认识神啊，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来认识神。问你旁边的朋友，你认识神吗？啊，我们要认识神呢，真的。你看啊，你看这个挪亚讲了120年呢，他们不要认识神呢。120年，因为圣经说挪亚是讲公义的，讲神的公义的。120年，他们没有向他回应。一样的，今天神说在末了的时候，人的心也是一样的，也是拒绝的，对真理是拒绝的。钱就是神，我有钱了我也能够成为神，人的心态是这样的。今天可是圣经，所以说圣经，当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就是被欺骗的，被欺骗。我们再来看，根据耶稣的话语，人的心是什么状态的？在幕后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39节，耶稣说，当他来临的时候啊，很多人将会不知晓。他来临的时候就好像洪水那个时候这么的突然，他说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指那个时候挪亚，也是指挪亚。所以从耶稣的话语我们知道说，耶稣说这个今天的这个状况将跟洪水刚要发生的时候状况是一样的，就洪水也是突然发生，今天这个也是结束的来临，也是就好像当天那样的突然。他说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呢？挪亚不是讲了120年吗？讲什么道呢？这告诉我们，人的心是刚硬的，对神是刚硬的，是拒绝的。甚至发生的时候，对于他们是很突然。哎呦，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讲了120年了，指的是人心的状态。一样的，耶稣说，当他来临的时候，人的心也是这样的状态的。 觉得很突然。其实教会已经在讲了讲了讲了讲了，来啊来啊，回来神的怀抱里面，来啊来得救，来啊，神要把救赎白白的赐给你，神是白白的赐给，把救赎赐给世人，白白的，这个是我们所宣讲的福音。来呀，要来信主呀，来接受神的救赎，不叫你付出任何代价，叫你来信，来接受，信来接受，这个是基督教的特点，就是信来接受，不是以行为，信。因为人是因不信而跌倒的，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先祖离开了神，永远的离开了神。所以今天神说，我们信来回到他的怀抱里面，信来与他和好。我们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人的心是这么的刚硬，你觉得很突然，因为很多人会藐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能够知道，哦，这个是人的心态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我们不用怕，也不用怕人。我们宣讲神的话语，阿们阿们。所以在新约里面有许多经文讲到关于末了的时候跟挪亚的时候是一样的人心的状态，不只是耶稣所说的，你会在彼得前书也看到一样的经节，说这个状态跟那个时候状态一样的。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三章二十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是从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所以你看我们中文字啊，写船，船是什么？舟，就是方舟的舟，八口，就八个人，那是不多嘞，那是非常的少数的人在那个时候。可见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我们的先祖是认识神的，认识圣经里面的历史的。舟八口啊，那个就是船。那个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洪水来的时候才八个人。意思是说什么？是少数的人认识神，不是多数。那个是绝对少数啊，八个人。还好今天是超过八个人了，我们数一数就已经超过八个了。好，不过差不多给我们知道说，今天也是一样的，不是大多数的人来信的，还是占少数的人来信，愿意接受真理，愿意来得救，愿意拿起这个神要白白赐给人的救赎，是少数的人。而且在这经节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启示，什么启示？因为彼得说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哎呀，原来是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圣经把它叫做是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为什么要120年？为什么神不要招更多的人？神就用那么长的时间的容忍，愿意更多的人来信他。也就是说虽然那个是腐败的时候，人心很腐败的时候，那也是救赎的时候。神的容忍就是神的救赎。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也是一样的说法，神忍耐要因为要人得救，也是指洪水的比喻。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会有很多人讥笑，嘿，你们讲什么耶稣来临啊，啊什么世界末了，哈哈哈哈。其实圣经说这个是神容忍的时候，不是他慢，而是他爱世人，他容忍，他要更多更多的人在最后那一天的临到的之前，神要拯救越多人越多人越多人。这个是神容忍的时候，阿们阿们。也就是说如果你我身为神的孩子们，我们不可以等了，我们现在服侍神，我们要宣讲福音，这个是神容忍的时候。也就是说神渴望世人回到他的怀抱里面来归向他的时候。那如果你我今天知道，哎呀，我们是活在这样的时代，你会怎么活？你会分享福音，对不对？ 对不对？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他现在是等着更多的人，所以神今天要你知道你有这个任务，他对你的身上也有计划，也有这个期望，说你能够成为他的口，他的手，宣讲他的福音，为病人祷告，神要你出去告诉其他的人，这个是神容忍的时候，回来回来回来，这个是回家的时候。阿们阿们。所以我们身为神的孩子们，我们不可以闭上我们的口，而且排谁，我们的福建人说排谁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害羞。怎么宣讲呢？就这样宣讲，耶稣爱你，耶稣是真的，来信靠他，你能得救，快快来，买排谁啊，耶稣被定，为你被定十字架，赤裸裸掉在那边，他不排谁，他不害臊啊，你要来归向神。这个是我们的任务，今天的任务，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不然的话，我们会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时候人的状态，还有嫁娶，还有什么，在他来临的时候，人还在嫁娶，还在为他们的前途做计划。有一天我读那个经节的时候，说耶稣说他来临之前，人还会嫁娶啊。我说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比例，这个例子啊？人嫁娶什么意思？神感动我的心说，你说在人生哪一个站点，人是最期盼，最有觉得有前途的，最有未来的，为未来计划，你嫁娶的那一天，是给我们一个例子，一个比较，人心是多么的昏昧，多么的不知晓，神那一天就会回来了。而且他们是最盼望他们的未来的时候，嫁娶的时候是，哇，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孩子，要几个孩子，你明白我意思吗？人给我们看到人的那种无知的状态。所以一样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宣讲福音的时候也是会有人嘲笑啊，赚钱重要，讲这些什么什么什么末了什么，哎，消极的话语，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圣经已经给我们这个心理准备，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就好像耶利米认识神的话语，但以理会认识神的话语，每当人认识神的话语，哎呀，都有一个知晓，我们活在什么时代，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应当如何 与神并行，做神要我们做的时候做的事情。这里说神容忍的时代，这个是神容忍等待的时候，在方舟被建的时候120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也是神容忍等待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真的神要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他要拯救灵魂的时候，不可以拍谁，不可以不好意思，你告诉旁边的朋友，哎，要宣讲福音呢，这个是宣讲福音的好时光呢，好，这个是宣讲福音的好时光，我们不可以害臊，不可以不好意思啊，不可以要什么什么面子什么的，你宣讲，你我的任务是宣讲。感动拯救是圣灵的工作，同意的说阿们啊，不可以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耶稣要来了啦，嗯，不好意思，而且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也要警醒，我们要知道说，哇，我活在这样的时代是腐败的，很腐败的时代，我们要跟随神，我们与神要走得更近，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的被绊倒，被污染，我们要活在其中，可是不属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同意吗？神没有叫我们离开，就好像在巴比伦掳掠的时候，神没有叫他们要你要准备离开，没有准备离开，有另外一个时机，那个时候更比他们更早，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啊，有一个时机到的时候，神要他们离开，把他们带出来，所以神的运作我们要知道，不然我们傻乎乎的不能够做神的仆人，更不能叫说是他的孩子。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不要祷告说，神啊，很痛苦的这个世界，我要回去了，神不要你回家，今天不回家，好，真的不，你可别现在回来，我把你收藏这么多年，把你放在这个时代，就是有为这个时代而活，你要做我的盐，我的光，阿们。可不要老回家回天家去了，这个不是回天家的时候，这个是做工的时候，阿们，这个是拯救灵魂的时候。什么是拯救灵魂？跟人家分享，跟你开始是从你跟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僚啊，他们分享耶稣是真的，你要来信他。你看世界发生什么事情，跟你说圣经是怎么说的，这个末日的预言 一个都已经灭了。现在刚刚前几天我在读到另外一个报告，也讲那个 microchip 晶片啊，很小的晶片。我在读，刚刚最近几天在读到说这个晶片呢，因为他们要现在说要把这个晶片塞在皮里面，在手和在头啊，完全是圣经说的，在末日时候，这个没有钞票的时候啊，是用电脑来贸易的时候，有这个印记啊，这个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那个时候是用这个印记来做贸易。没有这印记，你不能够买，你不能够卖，你不能够参与这个系统。而且敌基督的这个人是用这个系统来控制世界的。诶，刚刚几天前我才读到这个报告，现在他们说这个晶片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也可以把它拿，能够放进去也能够拿出来嘛，能够换。所以他们已经发明了一个能够跟你的肉怎么说呢 ,fuse together, 怎么说呢，就你拿不出来了，他们发明了这种晶片你拿不出来的，你要拿出来你呵呵砍掉你的手啊，这个呢你就不能够欺骗了，不能够换。这样他说按着这个你可以用来做贸易啊，就你的信用卡啦什么，就是按着这个晶片。神话语的预言都应验了啦，我的弟兄姐妹们，耶稣要回来了啦。所以耶稣说这个时候也是好像挪亚的时代啊一样的腐败，所以叫我们要警醒啊，警醒啊，这个是拯救灵魂的时候啊。如果怎么我们真的做到神的话语成为启示啊，我们的生命的计划有改变了。有改变，我们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有改变了，对不对？阿们。我们再看最后这个经节，最后的了。好，这个是彼得后书的三章三节啊。第一要紧的，这个是第一要紧啊。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啊，讥诮就是嘲笑的意思哈。啊，你说什么废话啊？圣经说，这个末世的人有这种心态。讥诮就是讥笑嘲笑，当你说什么耶稣啦人要需要神的拯救了，他说你要我们当知道应该知道在末世是有这样的心态的人。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在哪里？我有遇过许多这样的人，我跟一个人分享福音的前几年，我说你知道吗，这位朋友，我们真是活在末世的时候，哎，这个我已经听了几年了啦，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哎，你们常这样说，你真的是吓唬人。圣经说这样的心态是魔鬼制造的谎言。而且他们会说你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一起出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也是指挪亚洪水啊，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啊，这个今天的消灭不是用水了，圣经说不是水，但现在的天地还要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天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啊！接下来这世界的末日是火的焚烧，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火，很具体的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样被毁坏的啊。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今天我们几千年了，从神的这个亚当夏娃计算六千年了，我们刚要进入第七千年。亚当到夏娃到亚伯拉罕差不多两千，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两千，基督到现在差不多也是差不多两千啊，六千年了，在神的眼里那是六天六日，第七日是什么？安息哦。这个第七个一千年将是安息的一千年，圣经说了当耶稣来的时候将会有一千年他的统治，人类的历史进入到这安息的一千年，我们在六千年进入第七千年的时代。不过真的，所以到底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辰我们就知道 这个季节临到了，很接近了。然后接下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是单言啊，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神的心是宽容，他要更多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怎么样的状态？你说很大声的嘣，而且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和其他 的物都要烧尽了。你说这个状态是什么？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刚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至，再一次的重复，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世界会被烈火融化是什么？原子战争。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先知所写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状况，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不认识这个科技，他就按照他所看到的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每一个经节都是神启示人写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按照他们所看见的意象写出来，都是被火，还有很大的声音，嘣，还有很大的声音，而且会火啊，而且一切有形质都会被消化掉，都会融化掉。其实他所形容就是原子战争。不过不要怕啊，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了，咱们回家了。这个是今天不要讲的那些经节啊，那个是被我们已经被提了啊，被提了。不过那个时候活在世上的人确实要惧怕。那么圣经讲到这个原子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已经三分之一的人毁灭了，三分之一开始的时候已经三分之一，而且接下来的水都有辐射。圣经说了，水啊，用的那个字是指的是辐射 radioactivity， 辐射不能够喝，很糟的那个时候，七年的灾难。好，圣经说都会被火消化。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盼望，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你看，当圣经提到主长久忍耐是为了什么？得救，得救，为了人能够得救，不是让你讥诮，让你讥笑嘲笑，是因为不是神单言神慢，是神容忍等待，要更多人来得救。阿们。神是爱世人的神，所以在此时此刻啊，我们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神有一些事情告诉我们说，好像第八节啊，我们再回来读，这个是彼得后书三章啊，我们来更具体的看一些神叫我们该如何活啊，在这个时候当如何行啊。这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是否今天是这样活着的？要知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怎么仰望神的日子的来到。神要我们有这样的心啊，这个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认识当今的时代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是那些属于那些哎呀对神的事情没有兴趣的啊，现在快快来认识神，真的要来认识神。我不是要叫大家怕，我们没有怕，我一直重复说，神不是要我们怕。每当他告诉我们他的话语，他要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兴盛在其中啊，我们能够兴盛在其中。神懂得怎么样照顾他的孩子。阿们。阿们。不过神的话语却是激励我们说，我们要有敬虔圣洁的心啊，追求敬虔和圣洁。而且接下来也说，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所以我们要活出最美好的生命，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要来与神同行，这个是神激励我们的，在这个时代的人啊，神要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来认识他，我们要来认识他，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主。今天你能够坐在我们当中，或者你在听这个信息在网上或什么任何媒介，你已经是有这个兴趣了，对神有这个兴趣啊，神要告诉你来认识他，来认识他，他对你的生命有一定的呼召计划，神圣属天的供应，他的保守，他今天不是单言，他是容忍，因为他要更多的人来认识他，来蒙福在他的里面，而且能够让他使用成为器皿，神的器皿，能够告诉其他人，哎呀，来认识啊，来认识耶稣，来得救。神给予人的救赎是白白给的，圣经说啊，是白白给的。我要重复这一点，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圣经告诉我们普天下人的罪，不是基督徒而已，普天下人就是全部的人啊，广东人说含巴郎啊，全部的人，神已经为全部的人，无论历史的哪一个时代，地理上哪一个位置，全部的人已经付出了罪的这个代价。你说这个是不是好消息？神叫世人与他和好，来，怎么与他和好呢？信，我们信说耶稣，你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你替代我被钉十字架，我相信今天我接受这个神要白白赐给我的救赎，成为神的孩子，拥有神的 永生在我们里面。阿们，阿们，我们来站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敬拜他好不好？哎呀，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他现在正在装备着他的孩子们能够活出新生的生命，在这个乱世当中，我们成为盐，成为光，在这黑暗的时候，他要用光光照我们，圣经说直到万王万国要来救我们的光。哎，为什么他要使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生命？也是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他要你我知道，他要赐福于你，他确实要赐福于你，他要使他的美好，他的美善很明显的彰显在他的孩子们身上，使到你左邻右舍，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僚，你的同事，很明显的能够在你身上看见有神，有神，我要来认识神。 你相信的是什么？这位神是哪一位？这个时候很多人盼望来认识真神。刚刚今天的英文报上很大的刊物说，现在很多人找宗教，哎呀，你要告诉他们找的是要耶稣，不是宗教。今天刊物很多人要去庙宇，要去教会，这个是人心汪汪的时候，真的人在寻找神。你我不可以封闭我们的口，阿们，我们要告诉是耶稣的血洗净人的罪，而且是白白给你的救赎，是神要白白赐给你的，哈利路亚，这是我们要宣讲的福音。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要活出来的护照就是这一点。来，我们敬拜，我们敬拜的时候让神的爱融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去掉一切的胆怯，给予我们刚强，能够宣讲他的福音。来，一起来敬拜。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修为，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罪罪，我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自跌，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来，我们一起来宣告。 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尽藏爱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尽藏爱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这个是神向我们呈现的爱，这是告诉我们经沧海历桑田，无论什么患难，什么困苦愁烦，神说我要拯救你，我要保守你，你不用怕，甚至我要使你兴盛在其中，我要使我的平安，我全然的福能够临到你身上，你的家族，叫我的荣耀能够光照你的生命，叫世界能够来，要被吸引来救你的光，来认识我的救赎。阿们。主要邀请大家闭目低头一下子，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否有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没认识耶稣的，你没有接受过他做你的救主，你没有祷告邀请过他来拯救你，来把这救赎白白的赐给你。我要为你祷告，不要害臊，我们每一个人都举过手，都有祷告过，来接受这样的福分。如果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你说我牧师，我要来认识神，我要神来拯救我，我要神来把这个救赎白白的赐给我，我愿意接受，我要求你举起你的手放下来，我要为你祷告，你要亲自来认识他，不要耽误了。圣经说当我们来听到福音的时候，快快的向他回应，因为这是他感动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是否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再来认识他。因为当人死掉了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的灵魂不死的，我们的灵魂需要一个永恒的去处的，而且耶稣说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家，所以这个救赎是在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能够向他反应回应的，不是死过死了就没有机会了。圣经说神指定人一次的死，然后就审判了，所以不要等到明天呢、下一次了，不要等了。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是爱世人的，神要拯救世人。谢谢你这位弟兄。好，还有人吗？你可以放下来了。还有人不要害臊，我要为你祷告啊！不要害臊。还有谁？你没有接受过耶稣，没有说耶稣我来认识你，我接受你的救赎，没有这样祷告过，你举起手，我要为你祷告。还有吗？不要害臊。我们感谢主，上一个星期一加一有七八个人举手来认识神，要来接受主，今天你也可以来举手来认识主。我们每一个星期要看到有人来认识神。阿们。神是不是要白白救你，白白把永生赐给你，你犹豫什么？你犹豫什么？你亲自要来体会神爱的甘甜。圣经说你要亲自来体会神爱的甘甜，你要来经历他的救赎是怎么样的。阿们。还有吗？还有吗？不然我们要祷告了。其实一个两个我们都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来鼓励。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说我愿意来接受，你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因为圣经说当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面也愿意来承认，来祷告，来接受耶稣，神将来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灵里面，来神要来拯救我们。还有我要问的，是否在我们当中有谁你认识过神，可是你已经离开了，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你已经冷落了，今天你说我要回到神的家，我要回来与神同行，我也要你举手然后放下来，我也要为你祷告。是否有在我们当中，你说我已经离开了神几年了，或是一段时间了，可是今天我要决志回来他的面前与他同行，快快举起你的手放下来，让我为你祷告。阿们。有没有？我们要祷告了，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今天我来认识你，我要来接受你的救赎，我相信你死在十架上是为了我，今天让你的宝血洁净我， 因为我知道你也替代了我复活了。我接受你复活的生命，我愿意接受神的救赎。天父，我祷告，你不但拯救我，也要拯救我全家人。你亲自来引领我，走在你的计划当中，你的保守，你的供应当中，使我活出你的呼召，你的美意。谢谢父神拯救我，我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阿们阿们。